些人有梦，不误这脚步，期望天空洒下光束，驱走黑色的孤独。爱是无止境，最是奇妙的事，它治愈伤痛，不计较过失。爱让心温柔，能容下人情冷酷，相信奇迹在每个新的明天。 时候，经过我们常去的路口，眼看时光倒流，画面轻如依旧，停在马路灯红绿灯的过了头。寄托着不能走，又让时间划一道伤口。天黑了我心中，点亮了我哭的眼睛，彼此和明天都是真的。或许缘分到了，开了笑了散了，哪怕是过眼的云烟，怕是从未曾实现。如果你是真的，也就代表我了，在世界边缘的尽头，假如相逢的时候你还难过，你不知道的我。又被寄托着不能走，时间划一道伤口，点开了我心中，点亮了我哭的眼睛，彼此和明天都是真的。或

是从人心到乡间不断的奔跑，风吹来了甩不掉。我听见海浪的声音，站在城市的最中央，我想起眼泪的决心，你说愿意的那天起，后来怎么消失去，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去。 海浪，随后要听到的是佩妮戴佩妮的纯属意外，这是她2013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说到戴佩妮呢，个人会觉得她在歌坛当中就像一股清流一样啊，没有大红大紫，但是她的作品包括她为别人所写的歌所制作的一些唱片都是非常不错，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纯属意外。 翻越了一座山，流浪了多少城市，弹动了几段的爱情，才了解现在的自己，打翻了几个抽屉，删了不删旧的讯息，明白了是晴是雨才能够遇见了你。你给我的一切纯属意外，就算我躲起来也被掩埋。 I don't know 就算繁华停摆，你也被胸怀忧怀。I don't know why， 落在你的屋檐下的那个女孩，只对你慷慨，只对你依赖，只让你填满我的空白。I think you are 征服了一座山，迎来了多少风景，经历了太多的悲喜，才换得现在的你。你给我的一切纯属依赖，就算我躲起来别被掩埋。 Oh why I don't know why， 外面风雨都不再精彩，我越是重来。给我的时间是生意外，就算繁华停摆，我也被宠坏。 Oh why I don't know why， 我在你的屋檐下的那个女孩，多么清晰，有多珍惜，是你让我可以是唯一。

叫做怒放的生命，随后会听到叮当的洋葱，这是翻唱自杨宗纬的一首非常具有难度的歌曲。而叮当的翻唱呢，把这首歌诠释的有女生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角度的一些感觉，一起来听听看。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是怎样真相讲谁们的开心，最终了你的我笑得多合群，盼得的洋葱像我有了心跳未必偷偷地看着你，偷偷地隐藏着自己。 无风轻

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心世界，在爱情脉之间、哦、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 莫名是谁的想念，提前顺风的眷恋，热情什么样的你，是否也想念曾经轻轻牵挂的自己，风带走了足迹，却带不走你我的世界。原来啊，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心世间，在爱醒来之前、哦、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原来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心世间，早在爱能醒来之前。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手牵了却忘了还，原来时间，时间不断的延，就这样遇见你，有几许未完的遗憾。 华山论剑，今天决战京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去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 飞来飞去，飞过人群，飞上云霄，看我多逍遥。 爱来爱去，今天爱你，明天爱他，到底谁爱我？ 他们说人生一场梦，又何必太计较？青春正年少，我应该大声笑。 岁月如飞刀，他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老。 他们说人生一出戏，又何必太认真？深感寂寞愁，我统统白一回。 谁瞒谁想谁，我瞒谁又想谁，别忘了下次再会。

新梅的这首作品叫做《不怕付出》，随后会听到的是由后面带来的《不下雨就出太阳》的，这是今天的末尾歌曲。这里是 FM1033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情感纪念册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小浩各位明天再见，拜拜。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想得远远的天，不下雨就出太阳吧，盼着你念着你，我疼你别让我牵挂，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有情的人容易害怕，雨季来心散不开，天天盼你来，淋湿我的心，我的情，我们的爱该来天去。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黑的雨蓝的心，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念不到盼不到，别爱我别让我知道，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有情的人容易害怕，雨季来心 愿我收下的玻璃瓶，埋藏我多少的曾经，多少孤独的深夜，多少眼泪真实我闭不上的眼睛，打开我的玻璃瓶，让你翻开我曾经，虽然当我还没遇见你，曾经被写上了我的心，至少现在我拥有你， 我和你 一只翅膀想永久的飞翔， 那一盏灯最早为你点亮。